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九集，林小姐，这种事儿开不得玩笑。牧瑶蹙起眉头，语气严肃起来。捉妖路上千难万险，别说要应对那些妖物了，就是过这种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恐怕也是你难以想象的。牧瑶个性坚强独立，作为牧家长女和现任的主事者，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。带上一个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猪队友，她绝对不可能接受。 我可以啊！ 林妙妙瞪着那双无辜的杏子眼，满脸写着天真。 我很坚强的，我什么苦都吃得了。 我们可没有顿顿二两饭给你吃。木生勾起嘴角，下一刻便遭到了木瑶当头呵斥。 阿生，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？ 幸灾乐祸的木生瞬间切换到了委屈频道，无比柔顺地垂下眼睫，立即不吭声了。林妙妙心中叫苦，没了郡守府抄家的事儿，如果他不是被老爹硬塞给主角团的，他们凭什么接受他呢？木瑶转过头来，语气坚定， 林小姐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，恐怕不知道有多苦。 他不会劝人，看见林妙妙一副要哭的样子，露出些懊恼的神色，用眼神示意柳福一接下去。福一微笑， 林小姐为什么突然想跟我们走？ 我。 妙妙思索了片刻，盯着福一漆黑的一双星眸，瞪得眼眶干涩了，眼泪自然地分泌出来。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 感情戏说来就来，她越说语气越委屈，眼里蒙上了一层水雾。 遇见你们之前，我也屈从于父母之命，觉得一辈子被圈在深闺里就是我的命。 他泪眼朦胧地望着柳福一。 可是遇见你们，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得很潇洒很自由。 可这不是你想的那么潇洒和自由的。 木瑶蹙起眉头打断，却被专注的福一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听完。 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嫁给一个陌生人，再困囿于柴米油盐，最后乏味地垂垂老去。我可以选择我的人生啊，我想给生命留下一些不一样的色彩，即便是危险我也不怕，这样的话以后回忆起来也能有些想头。 演讲完毕，林妙妙闭了嘴，两行清泪适时流下来，望向柳福一的眼眸仿佛两团灼灼的星火。妙妙都被自己感动了，假如他是主角，下一秒柳福一肯定要拥他入怀。木瑶无力地沉默了，他瞥向柳福一的眼神里充满了忧虑。柳福一陷入了沉思，半晌才从怀里掏出了帕子，好心地递给妙妙。他注视着他擦眼泪，眼神格外温柔，语气甚至带上了几分鼓励的意味。 姿势体大，你与令尊商量过吗？ 福一， 木瑶紧张极了，在他看来，妙妙这种闺阁女儿总是过于理想化，他们以为的风花雪月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林小姐，我理解你的意思，可是六公子，木姐姐，我保证不拖你们后腿，打不过我就躲，每天早上都强身健体，我跑得很快的。 林妙妙见柳福一松动，喜上眉梢，吐出了一连串的保证。她拍着胸脯，面不改色地扯谎： 我与爹爹商量过了，他也很赞同我外出历练，开阔开阔眼界。 话毕，咬住嘴唇，眼睛闪亮亮地盯住眼前人。 我倒觉得未尝不可。 我不同意。 木瑶与柳福一的声音双双响起，二人俱是一愣，转过头彼此对视，一比一，这是令人尴尬的局面啊。 瑶儿， 林小姐不似寻常闺女一般娇弱，她颇有些胆识的。尤其是面对水镜面不改色，还与她滔滔不绝讨论起那样复杂的一个圈套，条理清晰，反应灵敏，令她十分佩服。其实在林妙妙叹息她智商高的时候，她也在心中暗暗思忖，这位林小姐若是生在捉妖世家，该有多么精彩绝艳，真是可惜了。慕瑶的神色有些复杂，她看着福一提起这个林小姐时鲜活的表情，她想说什么，最终却没有说出口。她冷下脸来，我必须对林小姐的安全负责，要是出了事，谁来负责？ 我不会让林小姐出事的。 福一答得轻描淡写，话语之间显出他身上那股特有的气定神闲的自负气质。这一点再次激怒了慕瑶，他的脸色更差了。 不行。瑶儿。 福一皱眉。我知道你担心捉妖的进度，可是你还没有见识过林小姐的本事就拒绝，是否太过武断了？慕瑶抬眼望着他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 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 林妙妙看见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出了一脑门子的汗。 任务奖励：由于宿主激化矛盾的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影像催化一次。提醒完毕。 林妙妙简直沮丧的想哭。影像催化是什么东西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奖励真的不是在嘲讽他吗？他微一偏头，看见木生在一旁隔岸观火，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透的笑，正愉快地看着男女主角爆发矛盾。指望谁都不能指望他。 哎呀，你们别吵了。 妙妙一步跨过去，插在两人中间，左右宽慰。 我知道木姐姐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我不会捉妖，自己死了是小，连累你们是大。 他看着慕瑶， 我保证一定会机灵应对，该跑的时候绝不恋战，该自枪的时候绝对不连累队友，一切以集体为重。 他拉住慕瑶的手放在福一手心，一边退出二人中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补充， 二位都是厉害的人物，务必要一起保护我呀，我会慢慢成长起来的，我保证。 噔噔噔噔，牧羊又来啦。那到19集这里哈，主角团在太仓郡，也就是林妙妙他们家的故事呢就结束了，后面就要去闯新地图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的评论和反馈我也都看到了，很开心呢，大家喜欢这本书，希望大家多多评论。那告诉牧羊大家喜欢哪里的剧情和表演，也可以给我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哈。我知道大家呢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都在听多人剧，而且是大阵容大制作的多人剧，那牧羊的剧作里面呢也很多都是几十人的演播团队，那也不知道大家突然间听到一本这样的单播的女评书是什么感受哈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跟牧羊聊一聊。还有月票的小伙伴啊，大家投一投月票，这些数据呢对主播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听牧羊的演播，希望牧羊能够拿到更多的好书头部的 IP 的话呢，也拜托大家多多互动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收听啊，这些数据对主播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只有我们的书数据好，收听量高，那牧羊才会有机会拿到更多的好书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故事吧。那就话不多说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